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锦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圆圆今天真是哎，气色还挺好， 是吧？ 而且感觉哎呦，就白白净净的，怎么今天这么好看呢？ 我是为了配合今天的天气啊。 嗨，我 是为阳光这么给力 啊。我是为了配合明天的愚人节啊。 为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当真，但是你每次都是心口不一的？ 不是，这是真事儿，真是真的是为了配合明天的愚人节。 嗯、是，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衣服也好看，衣服也好看啊！ 再也不行了、 哎。来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你们愚人节的时候这一天啊，愚人或者被愚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提前过节了。 对，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 嗯，啊，看一下这个快递隐私面单来袭了。快递单呢将不显示姓名和电话。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最近呢很多的快递企业开始试用快递隐私面单，单据上的消费者的姓名、电话中间的四个数字是被字符所代替的。那快递员通过 APP 与收件人联系，通过一键拨打的方式联系消费者。不再需要人工识别手机号码。那么根据了解呢，目前这种隐私面单已经开始在全国的多个省市进行试点，那北京市民最快在4月份就能用上这种隐私面单了。 嗯，也就是说不用在这个担心自己隐私被泄露了， 嗯， 直接人家是通过这软件跟你联系的， 是 对吧？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机制啊，真的太机智了。近日呢，江苏徐州的一位小朋友因为被爸爸责骂啊，要去这个机场远走高飞了。他瞬间的拦下一辆出租车，谎称是与家人走散了，要去机场。司机看这个看穿这个孩子什么套路了，并直接把他送到了派出所。 感谢好心的司机叔叔。 哎，对啊，你看人家特别机智，真的特别机智。一看这小朋友，因为孩子嘛，还是孩子， 对， 怎么说瞎话，其实在大人眼中啊，都是那种可爱的那种谎言， 都是套路。 对，所以一眼给他识穿之后，直接送到派出所找这警察叔叔帮帮忙吧。 哎，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个影视方面的消息。 哎， 那么《中国推销员》这部电影呢，是定档在5月26号，这个跨国电商之间将燃起一场这个屏幕之战。由李东学、李艾以及国际巨星迈克泰森，还有呢这个史蒂文·西格尔等联袂出演的电影《中国推销员》正式宣布定档在5月26号，同时呢曝光了定档海报和预告，首次揭开了这个影片神奇的面纱。 嗯， 那么随着预告片当中壮丽的非洲景色展开，一场看似是不可逆转的硝烟的这个战场呢也即将要引爆。泰森徒手搏斗，孔武有力，这个狙击对决惊险火爆，枪鸣炮吼，热血奔涌。那么在非洲辽源上演的《中国推销员》的荣誉之战将一触即发。 哎，如果对这个影片啊非常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得在5月26号去观看《中国推销员》。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这个姑娘逛街呀花光钱啊，同样报警了，说这个要坐警车回家了，说自己是路痴。一个女孩呢报警说迷路了啊，需要帮助。民警呢为她介绍了公交路线，并告诉她，哎，步行啊，也就20分钟你就能到了。 嗯， 但是该女子还是说，哎呀，我自己路痴啊，看到路就头疼啊。后来呢，该女子说自己是逛街花光了钱，想让警车啊，这个把她送回家。警察呢将其送回家，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姑娘后来也是想明白了，还是像这个警察叔叔呢说了这个实话 啊。 嗯，警察叔叔还是能够理解她的。 对，但是这样的事儿以后就千万不要做了， 不要再浪费警力了哈。 哎，就是小的时候啊，确实是这样，家里给了5分钱，就一定把这5分钱都花完了。 嗯， 不花完了回不了家，对吧？给5毛钱花5毛，给5分花5分。 嗯， 可能有些时候这个孩子还没成熟，就这样，不会想后路，说怎么回家不管。我今天必须得花痛快了啊！想买东西一定买，就甚至是这个从那个银行卡里偷出点钱，我都要把这东西买回来。 嗯， 但您没想想怎么回家？ 是， 嗯， 啊，这个学生课间集体街舞，05的小姐姐简直是帅炸了。最近呢，这个重庆的一所中学街舞课间操火了。大家呢纷纷表示说，我可能是上了假的中学吧。 嗯， 那这所学校的一个高一的同学说了，说街舞呢是体育老师教的，不难。那街舞课间操呢，比起原来的广播体操，跳起来更好看。而网友呢纷纷表示说，真的看了视频之后会迷上这个05的小姐姐了， 哎， 一定是跳得非常的帅。 对，是这样的。 而且呢，其实我还之前做过一个关于这个街舞的节目哈， 嗯， 就是去拍摄啊。但是你会发现，对于一个四肢啊有点不太协调的人，跳街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是， 可是呢，你又能从中感受到那份快乐。 嗯， 啊， 也不在乎说你这个动作是不是一定要协调一致啊，很像那个街舞的范儿。哎，但是关键就是在这跳舞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这个我觉得是活力能够迸发出来， 主要是出汗就跟运动了一样啊，就很累很累，而且减肥减得特别快， 嗯， 再加上就是这不怎么跳舞，哎，突然间你觉得好像自己也没有那么的笨了，所以就心情不错。 受这个学校的启发，我觉得各个学校都可以想一想，什么是真正适合学生来运动的课间操。 嗯，但是有些东西其实是不太适合小学生的， 哎， 啊，包括其实很多学生都不适合。 比如呢， 正好前两天我问了孩子们一问题。就是初中生，初中大概有20多个孩子，我问我说，哎，你们现在的爱好是什么？ 嗯， 啊，一部分同学说我玩游戏，然后后来一听，哎，对，我也是玩游戏，基本上70-80%的同学都在举手，我一想也正常，咱们年轻人也玩游戏， 嗯， 但是当我听到他们玩到什么游戏的时候，我就有点惊讶了，就是现在大人们玩的那王者荣耀。 哦， 不是说这游戏不好，但是呢，适合不适合，因为我也没玩，我不能说适合不适合孩子玩，这还真是我觉得需要我们分析一下。 嗯， 对吧，咱来看看啊，这个荆轲是女的吗？啊，小学生玩王者荣耀还能学好历史吗？哎，刚才说了荆轲竟然是女的吗？啊，这个诗仙李白变成了刺客，名医扁鹊是用毒的高手， 颠覆了我的历史观， 这样的角色啊错位会不会让您大吃一惊呢？一款名为《王者荣耀》的手机游戏啊，近日是大热，角色呢都是取自中国历史和这个传说当中的人物。 嗯， 可游戏当中的形象呢，到内容都是与历史传说完全不符合，颠覆了传统的记忆。数据也显示了，这款手机游戏的玩家过亿，连小学生都在玩。2016年的全年的收入为68亿元，占2016年手游总收入的17.7%。一款游戏占16年总手游的这个收入17.7%。 是啊， 嗯， 说明这个游戏啊真的是普及率特别的高。 嗯 啊，但是呢，这个大数据之后呢，也是让人很多人值得去思考了。因为呢，游戏到底是要怎样去弘扬传统的文化，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 嗯， 值得很多人去思考。那么，这个有一位这个专家也说了，说这个诸葛亮啊。 嗯， 在这个游戏当中，诸葛亮是一名拥有着超强单体爆发输出的法师。 哎呀， 他的技能呢，一旦精准命中敌人，都将获得这个谋略刻印。哎呀，反正就是说的这个 游 戏，游 戏里边，哎，对， 其神， 对 对 对对对， 嗯，这些呢都是游戏术语，但实际上呢，当然与历史上诸葛亮的这个智者的形象是相去甚远了， 嗯， 只能作为一个游戏的代号。 哎，像诸葛亮一样啊，在这个游戏当中呢，截至目前呢，一共是出现了60多个中国历史英雄和神话传说人物的名字，像什么咱们只要能一说出，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嗯， 李白、赵云、孙悟空、墨子啊、狄仁杰、貂蝉等等耳熟能详的人物，而且在游戏当中不仅仅是穿越时空了，一起混战，而且所有人物呢按游戏的角色设定了，只是取了一个名字而已， 嗯， 与历史背景和人物经历并无关系，内容和精神被架空，有名无实。 哎， 嗯， 那虽然呢这款游戏本身官方也是提示了，说这是16岁以上的玩家才建议你去玩啊，但是呢根据这个数据平台的显示，这个年龄分布上呢，从11岁到20岁的用户比例达到了过半，是54%。一些家长呢告诉记者说呢，小学3年级的孩子都开始热衷于玩这款游戏了， 嗯， 让家长们十分的担忧。那这些学生呢还没有真正的去学中国的历史，那游戏呢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这样的印象，会让造成孩子对历史人物的这个角色的定位，可能会出现偏差。那么孩子以后学到真正的历史内容的时候， 嗯， 真的有可能会对历史有误解、有误读。 嗯，没错哈，其实呢，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说，这个问孩子的时候，而且现在的孩子玩的游戏已经开始往里边充钱了。 嗯 嗯 啊，就不仅仅是那种超市型的，你进去逛逛就行了，你得稍微的哎花一点儿，才能跟别人这个打一持平。我还问我说，这个充钱之后和不充钱，差别大吗？ 当然大了，就好像你是一个这个外来的人、 嗯、 你已经理解不了他们的世界了， 他们的眼中你是一个外星人。 哎，咱们来看看，其实手机游戏管理应细致化，作为一款现象级的游戏啊，王者荣耀为什么非要用这种历史人物作为游戏的角色呢，而不花一些时间去研究和命名一些新的名字呢？咱们来看看一位专家啊是这么分析到的，说一是历史人物没有版权，不用交钱啊，可以无成本无纠纷的放心使用。二是历史人物呢没有距离感，能让玩家很自然的就接受了、 嗯、 可这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亲切感的同时呢也是要接受人物的基本史实。那这个专家也是希望说，游戏设计者呢不应该只把精力和财力用于增加用户体验，让这个玩家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呢要加大游戏这个内容的研发，讲好故事，最起码要精心给这角色取个好名字吧，形成自己的独有品牌和 IP， 而不是从这历史当中生搬硬套角色的名字。 嗯嗯，当然也有人说了，说这个游戏就是游戏嘛，本身是娱乐，你也不能对它要求过高。 哎 啊，还有一种言论是这样说的，说游戏从另一个角度激发起孩子对历史的兴趣，不必对游戏细说啊这些历史大惊小怪。那么针对这些说法呢，有这个专家也表示了，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可以对历史进行艺术的演绎，但是我们这代人对历史的演绎不应该是打打闹闹，也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这种演绎历史，应该要有底线和规则，无论怎样去重新的解读历史，都不能够改变历史已经留存下来的这个原始的真实的面貌，真的不能改变历史发展，而这个不能够改变历史发展已经做出来的结论啊，都不能够改变已经由历史聚集的这种民族情感，更不能够让价值发生倾斜以至于崩坏。说的再重一点的话，那就是随意的涂抹和细说历史，相当于是抛弃了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割断了民族文化的血脉，让我们的这个文化发展呢会迷失方向和目标。 嗯， 说的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想一想呢，确实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还是有危险的。 哎，咱们来看一份报告啊、 嗯、 据第39次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的12月，19岁以下的网民已经达到了1.7亿，占全体网民的23.4%，新增网民当中呢45.8%为19岁以下的青少年。对青少年来说呢，这游戏内容的审核应该比成年人那是更严格的。 是， 电视剧不能这个细说历史，游戏同样也是不能细说历史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成年人呢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不会对这个历史有错乱的问题。但你一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是胡乱起的名字啊，这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但是青少年的这个历史知识还并不丰富， 对， 游戏没有底线的说把这个年代啊、地点、人物啊、情节肆意的去重组，违背历史，编造情节，混淆少年这个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可谓是误人子弟。 所以我们真心的希望，就是所有的这些游戏产业的这些企业吧， 哎 啊，文化企业真的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因为你将把你的这个价值观输出给你的受众们。 嗯、别还没到愚人节就把孩子们给骗了。 是 啊， 是啊。 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你们愚人节这一天的时候，愚人或者是被愚人的经历都是怎么样呢？时间过得真快哈，这明天是不是应该愚人节？ 明天， 对，明天愚人节了。没愚人节了，所以说出门的时候都加点小心嘛。今天先学两招，明天好愚别人，别被愚啊！ 是啊，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一首好歌，你被我写在歌里。 把所有的好的坏的 去幻想，向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眼，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 把 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去幻想，向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颗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眼，写在我的歌里面成呀，我们被写在彼此心里，哎呀， 什么歌？ 你被我写在歌里。 哎，你被我写在歌里哈。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今天来一块聊的话题，说说这个愚人节的时候，被这个愚，或者是自己愚别人啊，被愚的经历，或者是愚人的经历。 嗯， 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我记得好像愚人节啊，这个上班之后就是过得不是特别多了。 是， 但是呢，上学的时候那是就是天天愚，对吧？ 天天愚啊，那是不是在愚人节那天？ 不，就啊，对，不是天天愚，就是愚人节时候一天都在愚、 全天都被整。 我记得当时的老师已经这个到办公室来说了，今天我有什么事我会自己找你们，没有会让别人去找的时候，因为一天这老师在办公室里接待他差不多十个学生去，老师您找我，没有啊？ 这好像还是就是愚人节的套路当中，就是算比较浅的那种， 比较浅的，比较浅的。 对， 我记得那时候可能也还没手机。还是用那种这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我就花了2个硬币，给这个家里边的老人呢，治去了这个电，给治了个电，跟家里边姥姥说，您今天下午出去吗？不出去啊。我说那您别出去了，等会儿吧，我爸准备给您送盆花呢，是法国的吊兰，当时是小学我记得是，然后，后来我说行，好，那我在家等着，给我奶奶去电话，奶奶在家等着，我爸下午给你送法国的吊兰。后来 等了半天，等到四五点钟，我一直上学，我就把这事忘了。 啊， 等这个放学时接我的时候，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爸说，你下回再给我编故事的时候，能不能编一个我能买得到的花？家里两边，哎，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从小把你哄大的奶奶呀，要对你比较了解 啊， 没当回事儿。 哦， 这就没当回事儿。 知道，反正你说话也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没等，然后就把这事儿也没怎么当回事儿。 可是姥姥认真了， 认真了，认真了，一直等到晚上晚饭，说给这孩子打个电话吧，说怎么到现在还没送来呢？ 你看看，哎呀， 后来才知道是愚人节啊。 所以你当时是想要愚弄的是这个老人家呢，还是愚弄一下你爸爸？ 都愚弄一下呗，反正我上学他们也联系不上我。 全家一起来开心哈， 嗯， 看看呢，这位朋友叫恒，他说呢。奥利奥饼干里边加牙膏，你们觉得是不是已经很不靠谱了？ 嗯 啊，关键是吃的那个人难道闻不出来牙膏味儿吗？ 哎呀，就好像小的时候经常会给来个偷梁换柱什么的。 嗯、对对对，如果你没有提前对愚人节这一天有所防备的话， 对对对对对， 那么在这一天呢，你肯定也是有别人给你拿什么好东西的话，你肯定也会有不会心里边会多想的。 对，而且明天不是正好周六吗？ 是啊。 然后现在其实就有好多人开始愚了， 嗯， 就是说，大家请注意了，明天是愚人节，千万说什么都别信。比如说，现在就会有人跟你说，明天上班，其实一根本就不上，等等，对吧？哎，所以说挺有意思的哈、 嗯。 但是明天还真上班。 是啊，所以我们这句话真的是真的呀。 对，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这个、外电他说了，说愚人节呀、啊。被表白算吗？不过呢，有一次和室友说，导师找他，他就特别认真、特别紧张的去了办公室，因为大家都特别怕导师，他都快紧张哭了。现在想想还挺心疼我那室友的。 哎呀，对，这算是就是下手比较重的。 对， 嗯 啊。 但是愚人节这一天表白，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确实也是让人很无语哈。就到底你是诚心的呢，还是？ 你知道就年轻的时候啊、 嗯、 就这个表白应该是在上大学左右了。 哎， 大学的时候呢，表白心里边其实都是好面子的，甭管男孩女孩、 嗯、 尤其是那种啊，就是有点单相思那种， 嗯，不太确定对方的会不会有反应哈， 必须要找这么一个节日来表白。 嗯， 在说取消的时候也能取消，对吧？承诺的时候也能承诺、 哎、 而且呢，其实这一天我这琢磨着没什么意思，因为你表白完之后，人家可以答应你，也可以告明天告诉你跟你逗着玩呢，对吧？所以说，哎呀，这事儿还是感情这事儿，最好还是别愚人节来做，省得把自己哎做尴尬了。 坦诚一点吧， 嗯 嗯。看看这位叫韩露的朋友说了，这话说当年啊，我们这个隔壁宿舍有一个女生特别喜欢塞着耳机睡觉， 嗯， 那么在愚人节的前一天，我就把闹钟调到了凌晨3点，把闹钟放在了这姑娘的被窝里。然后理所当然的闹钟就在那天晚上把全宿舍都吵醒了，结果姑娘还没醒。后来呢，我们宿舍把闹钟调到5点，放在了我们宿舍的门框上。后来没有后来了。 对，后来没有后来，后来再没有朋友了，可能挺好玩的啊、 嗯、 但是这个哎呀，就在宿舍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啊，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说法。不要洋葱不要辣，他说对不起我的语文老师。初中愚人节的时候呢，拿着一首我哥写的诗，随便数了个诗人的名字让老师给分析，还告诉老师我看过有另一个诗人和他写的差不多。有学者表示，古代诗人可能隐居在一个山头，这边朗诵自己的诗，被另一个人偷听到记下来，所以会有雷同的诗句。语文老师点点头表示，嗯，这种可能是有的啊。我说我还想看，这还看到一种说法。老师说什么？我说今天是愚人节，老师愚人节快乐。现在已经不敢回忆老师的笑容了。哎呀，爱他，对不起他啊。 嗯， 哎呀，我想起了一个视频。 是什么？ 你吃过大耳贴子吗？啊，我吃过。那个好像那个饭馆还挺 啊， 味道不错啊。这个饭馆还挺火，老排队啊。 哎，其实现在想一想的话。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写作文啊、 嗯、 经常是冥思苦想， 对， 然后要引用名人名言嘛，但是很多时候呢，这名人名言没有那么多可以被我们引用到自己的作文当中的， 嗯， 所以呢就会编一个有位名人说了， 对，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曾经有一位名人说过了啊。什么什么什么， 可能就是姥姥说的。 对，姥姥语录嘛。好吧，今天和大家来一块儿说的话题啊，说这个愚人节的时候 有没有被鱼或者是鱼人的经历，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来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鱼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来说的话题啊，说说这个愚人节的事儿。 是 被愚或愚人的经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男子连抢了三家店啊，一个从宁波坐大巴，一个从云南乘飞机，一对90后兄弟呢策划来杭州抢劫，那两个人呢持刀连续抢了三家24小时便利店，只抢到了2000多块钱，来回路费都不够。两个小贼呢被抓之后非常生气，你们杭州人怎么回事？出门都不带现金吗？网友说，是啊，我们都用手机支付啊。 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可能也是。就是 这是一个故事，这个剧情的大逆转，对吧？但是呢，这事儿啊，我觉得别干， 对，好好吸取教训吧。再来看9种错误的食物搭配呢，可能确实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吃到的，比如说像米饭配炒土豆丝， 嘿，这个是多经典的搭 配， 配就是啊， 对啊。但是呢，人家给出的理由是碳水化合物超标， 哦，淀粉过多了，是不是、啊？第二个呢，就是汉堡加炸鸡，这个是肯定大家都知道了。虽然香啊，特别痛快吃起来，但是高热量，啊，热量之王可以这么说。 是 啊， 还有一个是方便面加火腿肠，这个我们认为也是这必备的搭配。 对， 但是人家说了，咸上加咸。 哎，一般我现在吃方便面都搁1/3袋的调料。 就割完之后淡淡的味道其实还不错啊。第一次，但好，我这个按年头说，我吃方便面的次数， 嗯， 基本上一年能吃上一次就不错， 一年一度 啊，差不多啊。第四个，蛋糕加奶茶，这听起来也不错呀。 是啊，这不是 吃蛋糕的时候，哎呦，感觉有点稍微有点腻，喝口奶茶，哎呦，感觉更腻了， 很美味的下午茶呀， 犹如糖罐，就是糖度太高了， 嗯 啊。 还有一个烤肉加烤馍， 嗯， 这个不是应该一起点的吗？但实际上呢，这个烧烤类的东西嘛，高致癌物的搭配 哦、嗯，还有这粗粮粥配蒸红薯，这应该没毛病了吧？ 是啊， 但是其实是属于纤维过高了、 哦、 啊，纤维太高了。 嗯， 还有黑巧克力加咖啡是最刺激神经的，也不是一块儿、 嗯。 大米粥加咸菜，营养素极低啊，垃圾食品加酒最容易吃撑。 是， 哎，最后这说最有道理，嗯。 对，反正什么再好的东西，如果搭配的不够好的话呢，都可能会，影响您的健康。 但偏偏这些还从口感啊，从那过瘾度来说呀，都挺过瘾的。 都是我们心里面最好的搭配， 吃起来都挺痛快的。 是啊， 嗯。 继续来说，这个娃娃机达人呢，一年抓了15000个娃娃，美眉呢是为他拍了纪录片。最近呢，来自厦门的陈先生，他呢是号称抓娃娃达人，曾经在一年之内抓到了15000只娃娃， 嗯， 以至于娃娃机老板私底下都求他别再抓了，我们这生意啊小本买卖。这达人自己说，有时候抓多了也烦恼， 嗯， 他把不少玩偶都已经捐献给这个聋哑学校了， 哎， 就是把爱好转化为爱心。 嗯，我记得当时吧，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地方啊，就是好像赠这个游戏币， 嗯， 我记得好像是我一朋友嘛跟我说，说有一个地方赠游戏币，就为了刚开业嘛，招人气。然后但他其实是呢，是想让你通过这个赠游戏币啊上瘾，玩一些这个比较刺激的呀，然后可能需要币量比较大的，大概好像一个月赠100颗币吧， 嗯， 然后他每个月就是拿100个币然后去抓娃娃。后来呢已经不好意思到最后走的时候从后门走、 oh. 啊，然后每次就最早的时候他为了招人气就特别好抓，一次抓个20只，很普通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抓了20只，两手这么一拎就回家了。后来自己车后边已经摆满了，没地放了，再去的时候发现第一也不赠币了，第二这个抓娃娃机的难度已经提高了， 哎， 就是因为他改编啊， 老板已经默默把他拉入黑名单了。 我估计这位抓这个抓娃娃的这个达人啊， 嗯， 估计去哪儿人家也不爱卖他东西了。 是 啊，嗯，咱们继续了，关注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隐形眼镜啊，因为特别的方便美观，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喜爱。然而呢，咱们来看看浦东新区啊，检察院日前呢也是办理了一起非法经营案。却这个揭示了这个行业背后让人意想不到的黑幕。被告人王某呢和卓某呢等人呢是在2年内通过淘宝 QQ 平台对外非法销售的无注册证隐形眼镜及护理液，总金额达到了1475万元人民币。 嗯，这是一个暴利啊。 哎、对，网络的这个销售利润呢也是10倍。年轻人的市场是相当庞大的，隐形眼镜的利润呢是不容小觑的。但是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啊，隐形眼镜呢及护理液属于是3类的医疗器械，必须是获得该类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以及相应生产经营资格证，才能进行生产经营的。然而呢，在这个暴利的诱惑之下呀，既没有相关的证书，被告人王某、卓某等也是仍然选择啊铤而走险。 嗯嗯，这个其中的一个被告人卓某呢，他是在被警方抓获之后，坦白了自己非法从事隐形眼镜非法经营当中的这个暴利。 嗯， 他们呢主要是进口的品牌呢，进口一些主要的品牌，那么进价呢都是在0.6到1.05美金之间，大概折合人民币就是每个是4块到7块2。但是销售价呢却是在45块钱到100块钱人民币不等，那计算之后发现呢，这个利润高达10多倍。 嗯，咱们来看看，但是有些眼镜啊是不是就是均是不允许在国内进行销售的。他也说到说，我所销售的产品呢是没有中文标签的，注册证编号也没有的，是不能在大陆销售的。被告人卓某对自己犯罪事实呢供认不讳。在这个与卓某谈话当中，记者也意识到了卓某呢对于合法销售隐形眼镜几个必要条件是相当的熟知啊。 嗯， 国内销售隐形眼镜需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三级资质，还要在国家食药监局备案，获得国食药监啊这个禁字的注册号啊，所以说他是一点这个允许证都没有的，这许可证都没有的。2016年的7月29号呢，公安机关也是在卓某等人这个租赁的仓库中查获了隐形眼镜114万多片，护理液13万多瓶，所价值的这个总额呢也是达到了2796万人民币。 嗯，刚单看看他获得的这些暴利，就能想到说他销售给了多少这个普通的用户哈。 嗯 嗯，所以我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真的在购买的时候呢，也是不要盲目的相信一些所谓进口的品牌。 哎， 嗯，很可能它是三证全都没有的， 嗯， 不安全使用的。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愚人节的这一天，愚人或者被愚的经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愚人节的事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陈鸿宇的《早春的树》。 看书，耳朵做一串项链，被你锁进铁盒子，眉目流转做山川，你常在沉默时凝望，而我的身世已经早春起于某片荒芜，你经过我半生的意义，如此取舍，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活。支起一面镜，清早是你好梳妆，手指耐看做陈设，掌心纹精致的不需要打磨，雨季已过门栏，前途新芽是我隆冬时节碧露烟尘，是我枝桠深往更远处的路边湖泊，鸟儿惊起边疆叶子抖落， 刚刚是来自陈鸿宇的一首《早春的树》。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来说说吧，愚人节的时候啊，就在明天了，还是一个周六。虽然我们上班的这个周六，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被愚或者愚人的经历吧。 嗯， 一起来说说准备明天怎么过呀，或者之前怎么被人愚过，愚过怎么别人啊，不是愚过人别人啊， 怎么被别人愚过？ 哎，愚过什么样的人？怎么愚的别人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是。刚刚呢，在上半时段的时候，耗子也说了，说呢，这个可能工作之后啊，成为社会人之后，很多人呢就想不起过这个节日了。 你都成为社会人了。 就社会的一份子了， 哎、 成年人了、 嗯， 对。但是呢，可能上在校园的时候、嗯，这个很多学生玩心也比较重，就喜欢过一过这样的愚人节。 嗯， 也是分享到很多朋友呢，其实都是说的校园时代的这个经历。 嗯， 比如说像这个呆姑，他说呢，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上住宿式的学校，当时也不懂什么愚人节，有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说谁谁谁，你妈来看你了，就在学校门口等你呢。我当时放下东西就往校门口跑。看到我妈没在，我以为妈妈走了，当时还心里挺难过的。后来那同学告诉我说今天是愚人节，我这气得我好久没和他说话。 嗯， 深深的一个不开心的经历。 不，但好像我觉得大部分人哈，就是知道是愚人节了之后，好像不怎么，对吧？就是不是特别生气， 就不会太计较了， 不太计较了。 嗯， 你比如说像老师吧，我觉得老师这职业是特别尴尬，在愚人节这一天 啊， 因为孩子们都是啊想，其实是通过这个机会啊来跟老师互动一把，但是呢，有时候这个就比较尴尬。你比如说月落长安，他说了，说并没有被愚人这个被人愚弄过，但是呢整蛊过老师。就是初中的时候，因为呢这个班委啊是班委，跟这班主任的关系特别好。然后呢，那天下午这第一节课老师快来之前呢，我们几个班这个班委啊就商量着在门上面横放一把笤帚，这笤帚上呢撒好多的这个碎纸沫和细沙，只要是推门就会掉下来砸到他身上。然而在快上课之前，老师一脚就把门给踹上了啊。 老师现在都已经很机智了， 4月1号这天从来不用正常方式开门。 对对对， 或者直接拿钥匙从后门走。 我现在想到的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啊， 就我以前老说这个段子，但真的是真实发生过的 啊。 上初中的时候，然后班主任突然有一天通知所有的班委开会， 嗯， 啊，正好那天我有事耽误了， 嗯， 然后等到我去上楼去老师办公室的时候呢， 啊， 他们这一帮人已经都乌泱泱下来了， 啊， 然后他说老师今天真狡猾呀，跟我们开玩笑，是老师和我们开的玩笑， 也是愚人节吗？ 对呀， 啊，哎，那挺好玩，挺好玩。其实孩子们特别喜欢就是跟老师这种互动， 对， 虽然说有时候底下会说一些老师坏话，比如说老师这么严，怎么样，但其实是喜欢跟老师互动。我记得有一次吧，一年冬天的时候下大雪，特别大的一场雪，然后呢老师带我们去打雪仗，老师被打得哗哗一样，就是这今天雪球当然也打不坏，但是老师也被灌脖子的，被灌衣服里的，回家都换衣服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特别高兴，老师也特别高兴， 对， 就是跟你们玩，就是玩归玩，闹归闹，但是学习的时候他就是你们老师， 哎， 是吧？ 所以在这一天呢，如果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不是那种很恶劣的话， 哎， 真的挺开心的。 对呀，啊， 嗯， 而且我觉得尤其朋友之间啊，这么稍微的闹一闹也挺有意思，对吧？ 对， 咱们来看看啊，这个其他朋友，发来的说法，关于愚人节愚弄别人或者是被愚的一些经历。 你说到朋友，这个肉肉大人说，他说我整人的方式就是呢，先在钢笔上涂上风油精，然后呢找人去说，哎，让他帮我写个字儿， 嗯， 然后忘了怎么写了，让他给写一下。然后呢，他拿起钢笔之后呢，我就会说，哎呀，你这眼睛上有什么东西啊？他肯定下意识就会去揉眼睛，揉眼睛的时候，风油精就进眼睛了。 哇，太坏了！ 你这个表情分明是学到了一招。 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但是好像一般都能闻到那个味道吧？ 对，会有一点刺鼻，但是人家不会多想啊，谁像他心机这么重啊？ 对对对对对，这倒我提示我在上学的时候，倒没有这个，就说到味道嘛，说味道，我就想起上学的时候一个这个鸡蛋的故事了。 嗯， 就是当时嘛，上学还就精神精力旺盛啊，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看暖气片里边藏着一个鸡蛋，我就用笔从底下挑挑挑，终于是给它挑上了。后来我发现太神奇了，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鸡蛋。 嗯， 外边表壳是好的，但是里边是空的。 啊， 就拿起来之后是一空壳。 是它是不是底下有洞啊？ 没有没有，哪儿都一点眼都没有。 哎， 哎呀，然后太神奇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跟那个桌后边，哎，我说你看这鸡蛋怎么样，神奇不神奇？因为变魔术里边什么都没有，这蛋，哎呦，太神奇，这怎么回事？ 我说要不你磕一看看吧。啊，他一磕的时候，瞬间我们俩是坐，我坐在倒数第二排，他坐倒数第一排。他磕下一瞬间，老师在那讲着课，什么味儿这么臭？那个鸡蛋是不知道是哪一届上多少年前的一个鸡蛋，放在那就是掉在那暖气片里边了，然后给烤干了，就外壳是很完好无损，里边料就是流绿汤，已经味就是味道已经让第一排的同学已经开始捂嘴，然后受不了， 无法 忍受了。 难怪你们班上你倒数第一，他倒数第二，哎呀，有原因的。 对，座位啊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但学习成绩我还是就经常在名列前茅的。 是吗？ 啊、对 ，Niki 他说了，说记得小时候附近家有一家这个卖这个整人玩具的店，什么假手指头啊、假血包啊、什么鬼面具啊等等，好多种。最可怕就是臭气包，我刚才就看到这个，我想起来 臭鸡蛋了。 哎，对，炸开呢会一股臭味儿。那时候呢，不知道谁买了一个放在班门口。炸开一瞬间那个味道啊，我到现在都还能想起那个味道支配的恐惧。 嗯，哎，他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 嗯， 就曾经有一个时段，好像就是街上的商铺里边会有一些就专门卖一些就是整人玩具的， 对， 这样的这些店家 小店啊、 嗯、 会有。那时候就是里边，而且那种道具好像还不便宜。 嗯， 买个什么那个吓人的那种面具什么的，尤其是在元旦过元旦那个晚会的时候，经常会带上夏喜欢的女生啊，哎，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啊。 哦， 嗯，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的朋友哈。我是哈哈哈哈，他说了，我愚人节的时候被干过的蠢事儿哈。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女孩，我曾经一个哥们儿，因为关系特别好，所以呢，经常传我们俩是男女朋友。愚人节那天呢，那女生就想和他告白了，写了一张纸条，说我和他，这个就是比较要好，喜欢他， 嗯 啊，然后呢，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就是愚人节的时候， 哎， 嗯 嗯，所以愚人节这一天做事情，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话呢，也要慎重，想清楚了， 对， 嗯，还有呢，这朋友说了，他说呢，啊，我在愚人节这一天总是那个被愚弄的对象。我经常觉得是，难道是我的智商堪忧吗？还是说明我太善良了？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就很多人就是为什么每年都中招， 嗯、 就是因为他比较包容，他很善良。 有可能是每年都不看日历吧。 记得呢，最惨的一次就是被同事在背后贴了小纸条，上面写着“你爱我吗”。后来呢，每个看到我的人都对我说“我爱你”。他说我也很高兴。结果晚上才知道真相，感觉自己呢有点傻乎乎的。后来愚人节。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去愚弄过别人。 嗯 嗯，这个节日真是白白浪费了。 对，我赶紧把你后背这小纸条拿出来吧，被他识破了。挺好 啊， 嗯，挺有意思。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会往别人这个一搂肩膀，哎，你好，然后其实 后背拍一个什么， 贴纸条什么的哈。 嗯、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小龙虾有这么大，他说高一同桌啊，和他奶奶关系特别好，老是和奶奶打电话。愚人节那天呢，我同桌呢就。说你奶奶给你就跟他说你奶奶给你打电话了，你去办公室接一下。 嗯， 然后他就去了，五分钟之后回来了，他说你骗我啊，他说愚人节快乐 啊、 哦 嗯。其实好像一句愚人节快乐，就一切都可以化解了。 哎，对对对对对，好像，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是别太过分的玩笑吧，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就是让大家都觉得挺好玩，但是 掌握好火候。 哎，掌握好火候， 嗯、 千万别把人闹急了。 对对对，真说为一点什么这个。玩笑然后闹急眼了， 嗯， 这就不可收拾了。 咱俩来设计设计吧、啊、明天就这个愚人节了，咱们怎么来度过呢？ 嗯，真不想和你一起过节。来看这位朋友吧，那个这个叫山大边，他说呢，哎呀，他说呢，愚人节那一天买了一盆含羞草，结果回家怎么碰他都不害羞，打电话问老板，老板说你买的是那种是另外的一种啊，他说呢，希望以后不要再遇到这样的这个商家了。 嗯，这愚人节买东西还是别买了。 是， 你赶紧打电话说愚人节快乐。 对， 多尴尬呀。嗯， 嗯 还记不记得就是我好像是应该是刘宝瑞先生的一个这个相声作品嘛、 嗯， 就是买东西，买一幅画。 哦。 想起来了吧？ 对， 叫《风雨同舟》还是怎么样？是吧？《风雨同舟》，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桥段， 晴天的时候那个伞是闭着的， 哎， 下雨就打开了。 第一次看这画的时候，觉得太有意思了，这多少钱呀、啊？人家说好像二十两还是20万两来的，反正 挺贵的， 挺贵的。然后呢，说这画啊，这下雨的时候，这小人打上伞了， 是 不下雨的时候，小雨还是夹着伞， 嗯， 太神奇了，然后他就把这画买回家了。我记得是砍掉了一半的价格嘛，记得大概是20，就是假设20吧，他就用10块钱买了。买完回家之后呢，叫了无数的好朋友过来，来来长长眼睛看看我这画买的啊。 专等下雨天的时候展示一下， 等着下雨。等下雨之后下雨，然后大家吃喝玩乐，就看着这画一直不变，大家也很尴尬，他也很尴尬，所有人就都走了。后来呢，就是一般的这种骗人的这个商家呀，这群人早就跑路了，但是呢，这商家没走。啊，还等着他呢。他说：“那个，问你，你为什么你骗我啊？这画怎么都不合上啊？”说：“是啊，你我管你要20，你给我10块，我只卖了你一张。” 就本来这是上下的， 哎、对，挺有意思啊。 对对对， 当然这样的商家啊， 但是你知道这个刘宝瑞老先生他说的这个段子呢，他本身是有前因后果的，就是呢这个卖家他本身也是为了质一质这个买家。就是买家可能是有一些 叫花冤钱这人是吧？ 啊、 哎，是他，这是这段子吗？反正是这个人就是 他就是设了这么一个局，然后来惩治他一下。 哦，好像还真是，好像还真是啊、 哎。 再来看看啊，这个阿鱼他说了，说这最烂俗的就是对某同学说，哎，某某老师让你去趟他办公室。 嗯， 虽然说对于这个话明明是不太相信，但是。又不敢不去，万一是真的呢？ 是啊， 百试百准啊。 还有朋友说，他说呢，这个也是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一天呢是历史课，历史老师呢是很搞笑又健谈，啊，他一上课呢，刚一进门，我们班体委就对老师说：“老师，您鞋带开了。”老师一低头发现，哎，鞋带没打开，全班同学都笑了。还有一次是数学课，每个人都瞌睡得不行。数学老师突然说了一句下课，所有人都醒了，老师来了一句没事儿，让你们清醒一下。很机智的老师吧。 对对对，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这愚人节吧，只要是掌握好这度，掌握好火候， 是 挺开心一个节日。 嗯， 对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来迎接明天的愚人节。其实我们是想给大家提个醒，别被太愚了。 哎，对对对， 别明天有人跟你说我爱你的时候还自己特别高兴，回家 沾沾自喜啊， 一晚上睡不着觉呢啊。所以说也准备好您自己明天愚人的小方式吧。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送上一首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 小时候，懵懂的。 北京时间9:00。